哎呀，妹妹这句话我就爱听。把你娶个门了呀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只要你给咱们王家多生几个儿子。夜的大雪把大邓个庄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絮，王家大院里忽然传来了几声婴儿的啼哭，打破了啊，眯缝着大眼睛，睁着小嘴儿，这儿还乐呢。三嫂子，恭喜了，母子平安。王光小心地掀开了帘门帘，转身忙把帘子撂下，关好了门，生怕寒风吹进屋里伤着孩子和少夫人。好了，我去看看。说着，王焕章抬腿就要往少夫人的房间里闯，老夫人一伸手拦住了他，瞧你这猴心样。眼望着窗外，然后小声地说，你看你看，这雪小多了，等会儿啊，雪一停太阳就出来了啊。王焕行，就是他了，大名王为人，小名小六子。嘿嘿嘿，得嘞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还得赶紧。蹑手蹑脚地钻进了产房，眼巴巴地看着正在酣睡的宝贝儿子，嘴里边轻轻地念叨着。王为人亲了一下他那光亮的小脸蛋，回过头佯装不快地对丈夫说，瞧吧你妹的，看来还是儿子重要。王焕章看着刚坐完了月子身子略显发福的少夫人，笑着对老夫人说，你看那莫斯科参加国际鞋帽服装博览会的供货协议，半个月之内要赶制出2000双老了草原维持会巡视团队入蒙专用尼绒高筒靴的长期供货合同，决定转过年来选个良辰吉日将永生斋重新翻新了。中年得子在锦石坊街原址拔地而起了，二层楼上悬挂着由翰林大学士祝庄年老先生提前彩前的各项准备。王焕章扬着头看蒙在永生斋鞋庄大匾上的红绸布，有 啊！ 王焕章扬着脸，眯缝着眼睛，哎，右下角，哎，右下角再拽拽，得嘞，哎，就差一丁点儿， 哎， 哦，舅舅，您来的真早啊！王焕章一扭身，顺着陈国清的喊声望去，笑着说：“哟，四弟来了。”时候还早，趁着客人没到，先进去喝杯茶，歇会儿。王泽民跟在王焕章的身后，迈步来到了大堂。 刚， 他扭过头对王焕章说：“三哥，哎呦，这副对联这个学问可深了。哎，你从哪儿淘回来的？”这副对子我存了好几年了，一直都没舍得挂。这回啊，永生斋重建翻新，新楼新气象，我把它挂在这儿。 哦， 王泽民张着嘴，瞪大了眼睛，仔细地端详着荷叶。 哎呦， 三哥，《清廷图》，他喊了起来：“ 哟，真神嘞！ 这红荷花配墨叶，冲击力可真强啊！” 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。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见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三年五亿起稿，得意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。 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作。